命偶风云会，印谈雨路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啊！本人陶杰嘅 patron 同埋白伟聪，我哋都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现时咧中国嘅高层咧同埋海外啊嘅网络咧传出好多消息，就系话咧北京高层咧出现咧非常之复杂嘅权力斗争，就系咧有一股咧啊反对嘅势力咧系逼啊 A 一号咧系及早退位，一阵咧就话佢健康顶唔顺。一陣咧又話啲元老出山開嗰啲北大河會議咧逼供，所謂嘅北大河會議咧年年都有種種嘅傳聞噶啦，但係啲傳聞咧大多數咧係證實咧係誇張或者係不正確。咁啊確實咧而家中國咧係傳出好多好多奇怪嘅跡象，啊呢啲跡象咧因為咧係全部伴存好多嘅傳言同埋不能證實啊，甚至好多匪夷所思嘅説法咧，啊所以咧我哋就不能夠咧。是花太多的时间是逐一去报道或者分析。但是在账面确实有很多事很奇怪。包括这个少林寺河南嵩山这个著名的方丈叫释永信。二十年来都没事。二十年来个个都知道他是敛财。他知道他有很多钱。现在突然间就有事。是他走不切定是更加重要的就是他背后后台那个靠山出了问题呢，靠山呢那条电线呢就由下至中由中至上就接驳去最高层，到底哪个家族或者哪一范或者哪个个人呢？所以中国现在陷入一个呢是超级的黑箱的状态，资讯呢是绝对不透明也都不流通，所以出面呢就有很多的传言。这个不是说八卦要关心中国的前途，中国的前途啊往何处去啊，这些忧患的问题已经一百年来太多那些很有头根气的知识分子哭哭啼啼已经分析过了。到了二十一世纪你对政治没有兴趣，你可以对中国的前途完全没有兴趣，但你不能够不对你自己的身家性命呢是没有兴趣。现在很不幸在全球化之下再加上网络资讯的高度的发达。每一个人他的身家性命同埋呢家爷仔乸嗰前景呢多多少少都涉及到中国政治的走向。因为中国政治的动向牵涉到咩就是一个钱字。你屋企你而家唔好以为呢你係同中国冇关系你赚嘅钱。但你喺香港特区嗰度打緊工，中国香港特区就喺中国成个钱袋里面係佢係其中嘅一份。在中国的金钱的磁场影响力的范围之内，而中国金钱的磁场又往往由于高层惊心动魄同埋非常之复杂的斗争而影响到金钱的流向，因为影响金钱的流向亦都是影响到你每一个人的利益。所以呢天生那些话我对政治没兴趣，我不管政治我不理的，总之我做好一份工。以往或者是三十年前当你睇緊许冠文许冠杰双星报起殖民地时代一个政治部嗰时呢英国是香港的宗主国的时候呢你可以 afford 得到，即是你可以呢有一份咁嘅奢侈，但到今日呢是冇可能的。是吧，所以你估我风云谷鍾意讲政治呢，我最憎就讲政治。是吧，但而家其实我唔系讲政治，我系讲緊呢生活同埋里面嗰种安危利弊嘅逻辑关系，咁呢就不能够避免呢係涉及到所谓嘅政治。好似最近三个月以来大新闻啦，大陆嗰啲网络争相报道就有四个知名嘅大陆嘅民企呢相继呢跳楼自杀过死人喎。呢啲全部身家呢係以百亿计㗎嘛。上市公司主席7月27号钱家居首富这个叫居然自家的董事长叫汪林鹏 ,58 岁跳楼死亡。7月17号以广州为中心的著名的装修家居装修企业叫靓家居的老板曾玉洲跳楼死亡。6月2号在杭州的著名的电西子电梯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刘文超跳楼自杀死亡。 四月十六号，浙江金点子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毕光君56岁跳楼死亡。到底是跳楼堕楼定是被人拱落楼，资讯黑箱你是不知道。但总之有名有姓，四个都是50几岁的英年，个个都100几亿身家。啊，你没有信仰没有宗教，你怎会舍得走去跳楼自杀呢？你的二奶呢？你的钱呢？啊，你啲正在喺英国寄宿学校读紧书嗰啲仔女呢？系嘛？咁点解有啊？3个月啊，有4个呢啲民企啊，吓嘅老板跳楼自杀呢？啊，佢哋嘅业务咧系涵盖纺织、电梯，电梯即系同嗰啲咧地产楼盘嗰啲有关啦，系嘛？就建筑材料、家私同埋家居用品嘅行业。嗱，呢四个老板咧。自殺呢表面的理由呢就是當然現在跟中國的房地產經濟畢竟很有關係，是不是業務呢是突然萎縮，利潤大幅減少，甚至呢是銀行是追債，但是有沒有那麼簡單呢？是不是舉個例，這個叫居然自家董事長汪林鵬，是他 自殺之前呢竟然是被中國的權力部門呢是拉了他，叫劉志留置一隻，其實拉咗佢咧，即係拘留。喺拘留嘅之後咧，佢出咗嚟咧，佢就自殺啦。咁啊，佢因咩事拘留呢？你話生意失敗啊，爭銀行錢啊，啊呢啲全部就算有任何嘅訴訟咧，都係民事嘅範圍。咁啊，點解無端端俾人拉咧？拉又告佢乜嘢咧？啊呢啲全部黑箱，係不透明。所以話呢個世界，你咪諗住。哦，我唔了解政治，我唔去理政治，希望政治都唔好理我。嗰啲系白痴嚟嘅，因为如果你买咗呢啲咁嘅民企老板嘅股票咧，吓、啊，你嗰啲钱咧系咪突然间会蒸发？你蒸发咗，主要系你唔理政治啊，吓你对政治冷感啊，你咪你死咗都唔知点解啊。但系如果你平时个政治触觉啊系非常之灵敏，吓、啊、你收到消息，你系咪识得及早啊，系去放呢只股啊？系嘛？咁你要研究中国啊，你咪要知道呢个汪林鹏嘅后台系边个啊？一路搭上搭啊，最高啊，你嗰个靠山系边个？呢啲系咪政治啊？讲唔讲得啊？会唔会系讲翻国安法软对抗啊？会唔会你而家喺个酒家度开间 V I P 房咧？你要小心俾嗰啲咁嘅伙计听到咧，走去打个告密电话啊！既然系咁啊，系香港系唔系乜嘢？任何一个咁嘅城市啊，系咪一个适宜投资甚至系安身立命嘅地方啊？系嘛？4个民企老板3个月内相继自杀，到底是咩因由，同埋有啲咩暗示？阿鲍生，你高见如何？ 系唔敢讲系高见啦，因为一般嘅新闻报道咧，当然就会睇佢哋嘅生意背景，因为牵涉到电梯啊、建材啊、家居啊，就会讲到咧中国嘅房地产问题啊、泡沫爆破啊，于是咧佢哋咧受到恒大嘅影响啊，于是乎就咧生意唔好要轻生，呢啲系好表面嘅原因。在中國大陸來講，任何表面的原因都不是真正的原因，表面的原因只不過是官方引導你去看，或者是道聽途說的這些原因。因為通常發生這些有頭有面的人輕生事件，往往不是調查他那邊的壓力，即不是官方的壓力，不是公安的壓力，是他另外背後他有一些關係網或者利益網所施加的壓力。因為呢我哋做戏都有得睇啦，警察拉咗你翻去，运咗你一轮行翻出嚟，其实个目的就系要打个信号俾所有你背后嘅人知，去唔相信你，怀疑你啊，同官方或者警察咧已经有一啲合作，同埋口供已经交咗俾警方，于是乎咧就要将你咧就视为咧可能会爆料同埋叫泄密嘅人啊，咁所以咧你唔死唔得嘅，只有死人咧。能够保守秘密，这个是古龙所讲的。所以最后究竟他是轻生啊，定是被逼自杀啦、啊、这个我没有证据，我不敢讲。但是总之呢，他的死呢就会保护到很多人。甚至可能是一些呢关系很重要的，究竟是市长啊省委的书记啊，定是那个公安局的局长啊。这些利益的关系呢盘根错节，在中国大陆做生意呢其实都不用我多讲的了。能够拥有百亿身家的人啊，这些不是普通人来的。其实那百亿身家呢大家都知道不是他的。即是我意思不是全部都是他的。他只不过是 keeper 来的。keeper 即是他是一个代理人。 呢、這個代理人係代理好多人嘅利益嘅，包括官方，包括黑道，包括咧呢啲唔見得光嘅人。咁當呢啲人嘅生意啊～啊！唔想曝光或者唔想被啊你牽連之後咧，你必須死。無論你係自愿或者被逼嘅，你都要死。咁你死有咩好處呢？除咗佢哋嘅安全咧受到保障之外咧，就係、是、你嘅屋企人咧係受到承諾地安置嘅，即係話保你一家平安。如果你死嘅話，否則嘅話咧，你全家都有後果。所以點解即係中國大陸點解？好多有錢人呢如履薄冰啊，即係惶惶不可終日呢，其實就係咁解。同埋有啲真係即使啊將你嗰啲家眷呢移居咗去外國呢，都唔係絕對安全嘅。所以點解啊好多富豪啊最後都要留返喺中國，最後啊都要自己選擇呢輕生呢，其實都係保合家嘅平安嘅啫，用自己條命去換返嚟。所以呢而家表面上呢係嗰啲咩楼市嘅问题，但实际上咧里边咧嗰个水恨深啦，成日都话里边究竟牵涉到乜嘢嘅利益群体啊，咩嘅政治人物啊，呢啲咧就真系咧深不可知啦。 喺呢个充满啊中国特色嘅社会主义制度里边咧，嗱呢啲所谓嘅民企咧，通常佢自杀与唔自杀都好咧，有几个特征系共通的。第一，佢出身必定系寒微，细个嘅时候咧冇得食，系农家，鞋都冇得着。而佢成功人士咧，又出书咧就话自己点样发迹咧，系对于以前出身嗰种贫穷咧，系一种骄傲感，因为我系白手兴家，系嘛？十个有十一个都系咁。我第二就系咧，佢第一桶金点样得翻嚟？啊，呢个一定唔会披露全部嘅真相。啊，由你第一桶金做到你上市，啊，边度借贷？边家银行？个土地嗰度你点样攞到咧？系个批文，系点样投标你赢？系嘛？同埋你出身于边个省，同埋边个市？嗰阵时嘅省长、省委书记、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副书记系边个？跟住你发咗职之后冇几耐，你嗰阵时嘅呢啲书记有几多个人咧系拉咗？定系咧有一个半个咧，佢哋自己神秘跳楼死咗先？嗱，呢个第二个特征。第三个特征就当你发咗达之后，十之有十一二个咧。就嗰啲錢咧，就已經咧係移咗出去國外，一係咧喺香港，好似哇哈哈啊嗰個姓鐘嗰個女係叫做鐘福利啊，個老豆已經死咗啦，死得好早噶，係咪真係病死都唔知啊？而家咧俾當局咧係追查，你咧係非法咧係運咗出去嗰21亿啊美金啊喺呢個咧香港個銀行户口嗰度，係咪？幾時嘔翻出嚟？十个有九个啲钱咧，就已经咧系挪移咗出去，以美帝国主义为首嘅西方文明国家，美国、英国、欧洲、日本、澳洲，好多系房地产，洛杉矶、比华利山、Santa Monica、London、海德公园一定系有呢几个特征。由最尾咧就跳楼死，一系咧就畏罪自杀，好似呢一个居然之家咁，王林鹏。佢跳楼死之前咧，据说咧就竟然咧系有三个月长嘅所谓嘅留置调查，即系衰咗，俾人拉咗。一般嚟讲，如果你话争银行钱系嘛，或者咧俾银行 call 窿，就使乜嘢啊？系差人啊，拉咗你去留置调查，有乜好查啊？所以呢个咧唔系净止系表面嘅一啲咧做生意失败啊，中国嗰个经济泡沫爆破啊，或者叫内需变内卷啊，个资金周转不灵咁简单，而系咧嗰三个特征之间有啲乜嘢微妙嘅关系？呢个涉及咧中国啊嗰个佢引以为自傲嘅社会主义制度嘅优越性，实际上就系咧不透明啊黑箱，同埋咧系上追上层。50个权力嘅家族垄断晒咧，系国家嘅基本嘅利益。然后呢啲人又要一本正经开会嗰阵时，系揸住本笔记咧，耷低头咧，系扮抄写作。其实个个咧，啊裤浪里边有条水喉咧，系搭上搭咧，系通到去美国、英国、香港嘅汇丰银行嘅户口。嗱，所以咧就点解三个月咧就有四个跳楼？佢唔跳楼唔得。第一，你留置三个月，嗰种大光灯嗰种盘问啊，就算唔用严刑啊，系你系顶唔顺嘅，你系生不如死啊。 出咗嚟之后咧，你系宁愿自己死咗佢，系嘛？第二就系、是、一死咧，你要知道咧系保全家嘅。呢、這个呢 A 方面唔怼冧你咧，吓 B 方面咧都要攞你命。所以倒不如咧，你又遵守佢嗰个潜规则，就系、是、你自己了断。了断之后嗱，你有好多啲神秘死亡事件啦，海航嗰个叫王健系嘛，无端端咁喺法国。啊！你信唔信啊？话影相，见到个矮墙突然间跳上去，哎呀，咁而又搭死喎！吓、啊，啲神秘死亡嗰啲数以百计啊！读出嚟，我哋今日风云谷嘅时间唔够，所以你睇佢三个月咧系死四件，吓、啊、留置一三个月之后解除，放翻你翻去，就即系随时咧系等候再 call， 翻翻嚟之后五日咧就死人啦！啊，佢平时咧系意气风发。曾經話五年之內要開店500间，十年之內開店咧係1200间，係嘛？咁嗰陣時咧豪氣乾雲啊，上曬啲財富榜啊，親中愛國啊呢啲咧喺香港敲鑼打鼓，就呢個視之為中國嘅經濟實力啊嚇嘅呢啲先驅人物之一啊，就係、是、憑住呢啲咧係數以百計啲民企擁住咁多財富，係令到好多中國人咧就以為。中國的經濟實力已經趕上美國，不要講話 AI 晶片先，而家就一一爆破，呢啲係泡沫人嚟嘅，啊係咧經不起時間考驗嘅，啊呢啲咧喺早在十年八年前咧，佢仲可以出席中央電視台呢啲咧誒專門嘅訪談啊，啊嗰啲才女女子主持啊，當咗佢係成功人士，而咧可以出書、回憶錄或者其他嗰啲報刊咧係去捧佢。然后咧，嘣一声，突然间就系俾人留置啦，或者俾人拉啊！所以咧，佢啊，佢喺留置嘅期间，佢持有嘅居然之家3亿7千万股就被司法冻结，占公司嘅总股本咧系近6%。嗱、啊，呢啲咧就系唔止系个钱字咁简单，有好多话要钱定要命，好多情形之下，我两样都要，所以走上呢条绝路，系咪？咁咧，其实如果有新闻自由咧，都唔系难事。喺个正常嘅社会咧，你一定可以咧抽丝剥茧咧，系知道后边咧系发生咩事嘅，系嘛？例如你呢间居然自家吓咁劲啊，到底系乜嘢状况之下，系可以令到你短期啊就坐拥咧吓嗰个身家咧系300几亿咧，系嘛？呢个重金术点样重咧？边啲私募基金啊，系侵入啊，加入你个资本咧？嗱，一抄出嚟，有阿里巴巴啦，呢个唔使讲啊。另外仲有其他好多叫文峰啦基金啦，仲有一个叫红杉资本。红杉资本咧又系乜嘢咧？哦，啊就 very interesting 啦，系嘛？原来呢个咧系中美两国啊，系一间咧联合嘅企业，就系咧叫做咧啊私募基金。好似咧，即系效法美国嗰啲咧 ，BlackRock 啊呢啲咁嘅公司，犹太佬玩嘅啲游戏，佢又学人玩，系有啲乜嘢咧？系有前景嘅啲企业咧，你就凑大佢，你要资金啊，我泵落嚟啊，系咪丹丹啊？你都咁好眼光咧，系嘛？丹丹都快高长大咧，啊，中间你呢啲咁嘅私募基金啊，嗰啲钱又从何来咧？点解你要泵落佢嗰度咧？而家佢咁大啦，有几亿啦，系咪完全系呢位汪先生噶啦？定系后边有条件啊，有幕后啊，系叫你搭顺风车，系嘛？帮我睇住我屋企人啊，或者呢个帮嗰个啊，系嘛？最重要嘅，你喺资本可以走得出去啊嘛。自从阿里巴巴走上纽约上市啊，就开咗呢条路啦，系嘛？香港借壳啊，啊买壳啊，或者甚至喺香港。一间飲食业执咗，另外一间咧系走嚟开啊？点解你顶得起咁嘅贵租啊？开咗一年半载又执，执咗之后又轮到第二间上啊？嗱，呢啲咪同一个中国故事啦，系咪啊，鲍生？ 系咁啊，又以前咧做编剧咧，接触好多黑白两道嘅人士啦，即系游走喺灰色地带嘅律师啦，或者前警务人员咧，都透露咗好多以往呢啲咁嘅即系命案啊。就未必係關乎中國大陸啊，咁佢只係泛泛而論。佢話點依人點解係跳樓咧？點解唔係服毒啊？點解唔係用槍自殺咧？咁有啲解釋嘅，因為你無論你服毒啊用槍咧，你都有道具、有兇器 系嘛？有得跟啊，我哋叫做最紧要系唔好有得跟，因为你多一样细节咧，就会多一样破绽。无论支枪点样嚟啦，啲药究竟几时食啦，食几多啦，边个供应啦，去边度买啦？嗱，依啲咧，如果要跟落去咧，好容易露馅嘅。咁所以咧，点解系跳楼咧？就跳楼咧系干手净脚。咁啊，无论系自愿或者系被逼啦吓。咁啊，所以咧，依个此其一。其二咧，有人会问：喂，咁点解唔跳海啊？跳海都得嘅啫。嗱，依个咧又有人话俾我知啦。因为喺有啲公司嘅保险之下咧，自杀系有得赔嘅，不过要一年后啊。但系如果你系跳海咧，你唔见咗咧，咁去边度揾你咧？咁可能要花费好多时间咧，好多年之后咧，你先可以将个失踪定义为系即系当你身亡。咁如果你为咗屋企人嘅着想，你如果你买咗一个数以千万甚至亿万计嘅保险嘅钱咧，咁你如果要行到呢一步或者被逼行到呢一步，你去求情之下咧，其实就唔会选择跳海嘅，因为揾唔到嘅啊。咁所以咧，其实呢啲全部咧，点解嘅中国大陆会出现新呢啲命案咧，都系个 pattern 咧好接近咧，甚至坦白讲喺香港啊，前几年发生咗一啲事件，都系堕楼啊。失踪啊，咁诸如此类嘅嘢咧，都系有啲类近嘅咧。其实亦都系一模一样，所以咧就即系呢啲咧，再讲落去咧，可能触及到咧，好真系好啲好禁忌嘅问题。但系因为我以往咧做编剧都要处理好多犯罪嘅即系剧情咧，咁我就接触过，所以我都略有所闻。咁究竟系咪天方夜谭咧？你哋可以自己判断啊。但系事实上咧，你留意一下，好多牵涉到重大利益啊、富豪咧，真系系跳楼嘅。就唔会搞其他嘢啊！ 我觉得五十几岁呢个时候系嘛，系叹世界噶啦，系嘛？饮红酒你有足够嘅 quota， 鱼子酱鲍鱼就饮食， 系嘛？破产我再嚟讲啊嘛 ，Donald Trump 个破产啦，破产完做美国总统噶嘛，系咪先？生意人破产有乜问题啊？几多英雄豪杰曾经破产啊？系嘛？点解破产一定要跳楼啊？咁所以大家想象一下，唔系净系钱银嘅问题嘅。 所以咧嗱，呢、這个注资入呢间呢个汪鹏林鹏啊呢间咁嘅家居呢、這个公司嘅咧，个红杉资本系嘛？红杉资本系咩咧？佢投资过咧 TikTok 嘅字节跳动啊，呢间公司亦都投资过金融科技公司叫蚂蚁集团。另外咧，喺中國已經投資咗1000多間，包括生產電動汽車同埋生物科技等新興嘅科技企業，係嘛？紅杉資本嘅中國區總裁就係字節跳動嘅董事局啊嘅董事，係嘛？咁字節跳動係 TikTok 後邊嘅控股啊，嗰個股東咧，又同中國政府嘅關係咧，就面臨美國立法呢個國會嘅不滿，係嘛？同時咧就被質疑呢個 TikTok 咧係咪收集數據咧係監視咧係美國嘅用戶同埋消費者？嗱呢個咧畫鬼腳咧係越畫越遠嘅，一間咁嘅企業，一個咁嘅老闆可以揾到一個咁嘅私募基金，呢個私募基金嗰個背景又係咁勁，係涉及到不止咧係北京，而且涉及到美國，仲有楞到 Donald Trump。你睇下呢啲就系大陆民企嘅本事，香港有几个都我做得到寥寥可数以前出个董浩云，你会觉得好叻啦，包玉刚可以出入咧，系美国总统白宫啊，同埋英国首相府。但系咧，而家嗰啲咧系靠凭自己嘅努力同埋佢航运业啊嗰个政治战略嘅地位嗰度得翻嚟。呢啲就唔系嘅，呢啲好多咧就系白头片咧。是由冇到有的而且呢不是实业来的。慢慢呢整下整下由虚变实呢就变咗实业。呢、這个实业呢又同中国的房地产嗰个泡沫呢是挂钩。嗰度一爆呢头呢你收唔到钱。另外嗰边呢压住落你嗰树呢就问你追溯。中间呢有好多呢就五鬼运财加老鼠偷油呢俾你运咗去美国。咁后面呢就金主。见得光唔见得光嗰啲，嗰条数你点找咧？呢、這个咪就系释永信少林寺方丈咯。你睇佢个样子，肥头大耳， 你觉得佢系咪一个真系嘅商业奇才咧？啊，呢啲咁嘅人啊，呢啲咁嘅面相喺大陆通街都系，入任何一间夜总会、卡拉 OK， 一脚踢开个 VIP 房门咧，见到一班中国嘅男人咧，系个个平头张，都系咁嘅样嘅。点解佢凭乜嘢系有成200亿嘅美金，再加埋啊200几间啊啊呢啲咁嘅少林啊嘅产业啊喺出边咧？系嘛？佢一个人搞得掂啊？啊，你估佢系李嘉诚啊？李嘉诚都冇佢咁犀利啦，系嘛？啊，佢凭乜嘢咧？啊，点解会拣中你咧？啊，当初拣中你系个天拣中你，点解跟个天拣中你啊？觉得你口密，觉得你可靠，啊，觉得你咧富碌蠢蠢地，系咪？系我放，我系我令你发达嘅，唔系你努力发达嘅。咁个条件系乜嘢啊？你喺出边嗰啲钱咁多间公司，系咪？如果你咧喺里边入咗去之后出唔到翻嚟，系咪好多人啊松翻啖气啊？因为嗰啲钱啊借住你条桥出咗去啦嘛，出咗去之后就借你嗰间咧叫少林寺嘅大公司喺出边注册公司，注册公司咧个董事啊 director 啊系又系你后边你白手套代持嘅嗰个家庭啊嘛，咁过咗河啦。咁呢条桥需唔需要呢？如果仲留翻条桥喺度，后面有追兵啊，要追过嚟，见到条桥咪知道我个足迹咯。所以当然就系条桥啊，起火焚烧，然后后面后有追兵嗰阵时过唔到河啦，系咪就系啊？系嘛？所以咪好多呢啲咧叫神秘堕楼死亡事件，系嘛？嗱，你话佢入咗去留置3个月，到底系因咩事？查啲乜嘢？一个字都冇披露出 来，是啊， 系嘛？因为呢个是你嗰个社会主义制度嘅优越性。之但系买咗佢嗰个上市公司嗰啲股票嗰啲人咧，啊，佢而家要想唔想知道多啲？啊，你平时唔懂政治啊嘛，啊，唔理政治，而家政治咪揾上门咯。你嘅身家性命啊，就同政治呢只鬼啊上门拍嚟嘅有关咯。咁点啊？啊！你唔可以知噶，问多两句都有事啊，系嘛？咁所以咧喺呢个国家咧个游戏就系佢一间麻雀馆，记住你入到去帮衬打麻雀咧，低调入去坐低啊，然后数下你个袋有几多钱。你铺铺咧，你又食少少鸡糊，你食3、4铺鸡糊咧，啊执咗少少，你就输翻一铺，你就唔好咧系一下自摸。爆棚清一色，系嘛？然后咧，哇，好嘢！我要烧炮仗啊！赢几多？我赢多几铺，我就买咗你间麻雀馆啦！叫你老细出嚟，系嘛？你而家油麻地，而家呢条新田地街边间你睇嘅？啊，你咪咁串啦！呢啲又叫高调。全晚咧，呢、这个麻雀嘅客咧，呢、这个麻雀王咧，你赢得最多钱嘅。跟住行出去，咪俾几条友斩瓜你咯。但唔系，你又入嚟，唉，多谢多谢，唉，多多指教，坐低。啊！冇话我唔系好识打嘅咋吓，我话你今晚打咩章法啦？唔系台湾麻雀牌啊！哦，咁样我咁样，哎呀，整两铺鸡糊，隔篱个妈妈声，切！我而家做紧清一色，你乜搞我？唔好意思，唔好意思，系嘛？哎，我哋都系撞啱嘅啫咁，啊！然后咧赢咗3、4铺鸡糊咧，当初你得罪嗰个咧，你就去松张俾佢食翻一铺13腰，系嘛？呕翻少少出嚟，然后当晚咧，吓、啊、你全晚咧，你系赢咗10-20铺鸡糊，数下啲筹码，大概咧系执咗2-3成，咁啊好走啦，系多谢多谢，多谢多谢，诶、哎，下次再嚟啊，系嘛，唉、哎，鞠躬，然后咧茶水个阿伯咧，嗰、那个西瓜跑咧，你都要多谢佢，吓、啊、多谢啊，吓阿昌叔，诶、哎，下次再见啦，咁而家揾路咧，摄下摄下摄出去，咁你就可以保住条命。同埋你喺间麻雀馆嗰度赢嗰3-几千蚊咧，系走人，就跟住走去咧，系油麻地嗰度宵夜 ，OK 啊，唔好第二日去米芝莲啦，系嘛，系威系势啊，又行出嚟压压炸炸，你瓜梗嘅你系嘛？呢啲就系中国人社会啊个金钱地下世界里边嘅游戏规则啊！你要做财富榜啊，啊，全国第一首富啊！啊！然后行出嚟咧，周围讲嘢啊，系嘛？然后咧，哇！ 接受中央台访问，中央台喎、哦，威唔威啊？系咪啊？光宗耀祖喎、哦，嗰、那个边个叫杨澜喎、哦？系嘛？才女喎、哦，哥伦比亚大学传播系毕业喎、哦，系咪？翘埋对脚啊，当咗你系偶像喎、哦。啊，请问你细个系点咧？啊，我小的时候三顿饭都吃不饱啊。哎呀，这个农村的生活啊，啊，你们没活过，你们不知道啊。晚上啊，伸手不见五指啊，这个路上都是些蛇啦，啊，这种啊，老鼠啦，啊。不过我很荣幸，那个时候的贫穷，对于我是最大的锻炼。我要感激我上山下乡的时候，我要感谢毛主席，啊，他老人家对我提供了一个这么难得的锻炼的机会，你要识讲嘢啊，知唔知啊？你要多谢毛泽东主席，系嘛？文化大革命嗰啲衰嘢你唔好讲，系嘛？你就话咧，你喺个农村嗰度咧，借住盏油灯咧，系勤力读书，你要将个古仔咧系砌得靓靓仔仔。你要讲你个人企业嘅故事咧，你要包装作大都好咧，系讲得通，然后你先至下一步，你有资格去说好中国故事。说下说下，发现原来你老鼠偷油喺度作条油水管出嚟，将夹几百亿搬咗过去咧，你个中国故事咧讲到一半咧就变咗中国鬼故啊，变咗恐怖故事，就好似而家咁，留置三个月，出嚟五日你顶唔顺， 系都系嗰句啦，好似释永信你评论一样，佢最错最错系走得迟啫，好多民企嘅老板啊提早。拎住老婆仔女同埋啲资产去咗加拿大、美国，甚至其他啊日本啊、新加坡啊，就算佢冇几百亿，佢袋住几十亿啊，都够啦，系嘛？ 唔好贪， 系咯。 哎呀，我曾经有过死咯，系咪一找数喺赌场里边，我最多赢到哇成千亿，但系而家得翻十零亿，十零亿都食死你啦！你今年五啊几，系咪啊？脂肪肝啦。系嘛，血糖高啦，前列腺肥大啦，系嘛，你餐餐都麻烦 咩？人性嚟噶嘛，陶生，即系及时离场啊，好难嘅，即系等于成日过大海，好多人赢钱，起身离开嗰个赌场嗰一刻你就赢，你一日仲喺个赌场里边咧，你都仲可以系啊输钱，呢、這个道理咧，好多人识讲，但系做唔到，系嘛？呢一点咧就喺中国大陆好多民企咧嘅老板咧啊。就未必走啦，有啲就 佢哋嘅智慧加加埋埋，可能系商业奇才，个个千亿身家加埋唔及得上中国香港特区一个叫陈国基嘅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讲咗四个字，超前部署。 系啊，最好嘢，我都记住啊，我要铭记于心啊。系啊， 呢句说话点解有智慧咧？仔细听真啲啊，超前部署好嘢，一语相关。啊、第一你的生命财产你要超前部署。第二超是哪个超超哥的超、啊。在超哥面前、啊、我陈国基在这里部署着你部署些什么陈Sir 哇你这样啊你这样讲啊。 啊惨了。 这里剪不剪 好啊阴公、哎。大家利是 不剪 人收之死讲错嘢讲错嘢。所以好嘢啊是不是香港呢真系有好多有政治智慧嘅人物吓、啊，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啊，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如果仲未订阅嘅，欢迎订阅，多谢。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 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 Sir 会以轻松嘅角度